北京时间21:00，伴着旋律的脉搏，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，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，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.6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，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。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，用话题引领精彩。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，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。定制一种别样的色彩，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。这里是 FM986。 每天，我们都在不停的寻找，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，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，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，去发现，去感受。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。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。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。 这里是 FM986。 生活是有色彩的，生活是有滋味的，生活是有长度的。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。生活麻辣烫，每天都精彩。精彩。 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。爸爸，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？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，麻辣烫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Over and gold, like a scene from a movie that every broken heart knows. We were walking on moonlight, and you pulled me close. Hello, 各位亲，大家好，这里是 FM986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今天呢，在节目当中，想和大家聊一聊北京既局气又厚道，吃饭又有理有面的地方。这些地方呢，好吃不贵，人均消费大概30元左右，而这些小馆子呢，就藏在北京的犄角旮旯里面。今天带大家挨个去尝一尝。北京人见面呢，爱问上一句：“您吃了吗？”没吃，我带您吃点去。今天呢，就带家开启拒绝吃土，约起来每人不到30元的好饭。首先要为大家推荐的呢，叫做大董鸭。朋友们都知道大董烤鸭店，这家店可是价格不便宜的。但是呢，大董旗下新开的快餐店供应全球独创的烤鸭汉堡、盐酥鸡、炸薯条、意大利面还有沙拉等等，也是一应俱全的。据说汉堡用的呢，就是大董烤鸭店里一模一样的烤鸭，现在呢也是现烤现出炉，然后现制作汉堡的。22元的价格吃一个大董烤鸭汉堡，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吧。难怪在店里也要排很长的队伍呢。这里的人均消费也就是30元左右。大董鸭的地点在建国路89号华茂公寓19号楼。牛街的白记小吃是我们经常在节目中为大家提起过的。吃货们都说牛街那么多年糕点，我从哪家吃起呢？那还得说是白记。打小呢就最爱吃白记的3种年糕，一个是江米面，一个是黄米面，还有一个就是江米切糕了。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驴打滚和爱窝窝，这也都算得上他们家的特色了。 逢年过节更甭说了，那一定是要从早上起来就得排长队了。吃年糕在北京还真是就得认白记。年糕都是按斤卖的，要多少咱就切多少。江米软糯有嚼劲儿，而豆馅呢香甜又不腻，仔细吃着还带着颗颗红豆的感觉。如果吃腻了，再配上他们家的山楂糕来一口，那叫一个酸爽和谐。白记年糕店的地址在牛街清真超市的一楼，牛街五号，人均消费呢也就是25元左右。接下来我带领大家去虎坊桥金天红。朋友们一听到金天红肯定就说了，又带我们去吃炸糕对不对？不是，其实啊，除了金天红的炸糕之外，他们家的包子也是非常香的。金天红的炸糕可以说是公认的好吃，薄皮儿大馅儿，馅儿里呢还掺了桂花，咬一口满嘴沁香，不太甜也不太腻，热热的时候是最好吃了，感觉能飞起来。但是他们家除了炸糕之外啊，还有包子也是特别要推荐给大家的。金天红的包子是金味的包子，薄皮大馅儿，不漏油，葱少，咬上一口满满的都是肉香味儿。那特别推荐他家的茴香包子、梅干菜包子和三鲜包子。另外呢，金天红的宫保鸡丁还有独面筋也都是特别值得推崇的，每桌必点的菜。金天红的人均消费在30元左右，地点呢就是虎坊桥工人俱乐部附近。今天要为大家盘点的就是老北京城那些人均消费不到30元的美食。接下来带领大家去黑窑厂街吃糖油饼。这里呢号称是北京最好吃的糖油饼，每天早晨7点开始卖，排大长队的卖。看看这火爆阵仗，你就应该知道自己来对地方了。糖油饼是2.5块一个，绝对是点餐率最高的美食，每一个都是现场制作现炸的，油饼色泽金黄，香软可口，上面那层红糖呢非常的酥脆，给人的感觉单糖的甜度是刚刚好的，如果做了双糖可能有点太腻了。配糖油饼最推荐的便是他们家的豆腐脑了，绝对是老北京式的早点标配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也可以试一试用烧饼夹着油饼吃，据说这是最正宗的老北京的吃法。黑窑厂糖油饼的人均消费呢在8块钱左右，地点就在黑窑厂街4平原南平房3-1号。 原来天地在 就算流泪也在所不惜，有多少四季能浪费在思念和忧郁后，来自恨绵绵无尽期。 一首歌曲之后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，要为大家盘点一下北京那些好吃不贵的小吃，人均消费应该还不到30元吧。接下来要带领大家去尝一尝华威肉饼，皮儿薄馅儿大，吃一口啊，保您一辈子都不会忘。华威肉饼算得上是北京最牛最横的肉饼了，肉饼界的扛把子。华威肉饼油大香，但是吃起来一点也不腻，特别的给力。肉饼是超级实惠，牛肉给的非常的足，饭点来这里绝对也是要排大队等候的。他们家做的肉饼的饼皮啊，非常的薄也很软，而且呢吸足了牛肉的汤汁儿，但是却又很有韧劲儿，不断也不破。咬上一口必须要配合着辣椒油和醋，再来一碟酸黄瓜条配着解油腻，要是再能配上一碗绿豆粥就更下饭了。很多肉食爱好者来他们家呢，除了吃肉饼之外，还会点上一个硬货，那就是铁板牛肉或者是铁板羊肉。华威肉饼的人均消费呢在50元左右，地点在松榆西里16号楼。我们吃过五香味的花卷，葱油味的花卷，可是你吃过糖花卷吗？接下来呢，带你去老回回小吃尝一尝他们家的糖花卷，堪称是糖花卷界的业界良心。老回回小吃呢是一家专门卖老北京小吃的馆子，必须推荐一下他们家的糖花卷。一眼下去，花卷整个被红糖芝麻是裹住了的，实在呀，糖花卷上基本看不到面的本来颜色，全都是麻酱，一个才2块钱， 早餐还有豆腐脑、豆泡汤、羊杂碎什么的，但就感觉这糖花卷实在是太诱人了，来这儿吃顿正餐也是不错的，比如说像宫保鸡丁、醋溜木须，还有糟溜鱼片、炒疙瘩都挺受欢迎的。尤其值得推荐的就是醋溜木须，做的是香气浓郁，酸味适中，而且菜码特别大，感觉要秒杀华天了。老婆婆小吃的地点呢，在西城区的百望庄园北街9号，人均消费26元左右。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的地方叫做杜歪食堂，这是一个很干净的小食堂，量大实惠，标榜健康的少油少盐的吃法。这里都是简简单单的北京传统小吃，但老板却融入了自己开发的新做法，十足的用心啊。特别值得推荐的呢，就是他们家的招牌茄丁面，咸淡是刚刚的好，懒龙呢香软可口，藕盒都是现炸的，不油不腻，小菜也都是口味不重，走清爽路线的。地点在青年路润丰水上东区的5号楼，人均消费28元左右。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地方是吃炒肝的地儿，很多朋友会认为吃炒肝那要去天兴居和姚记才好，但也有朋友说赵记的比他们两家的都好吃，那不如让您亲自去尝一尝。这赵记炒肝可以说是把炒肝的汤汁油亮、酱红、肝香、肠肥、味浓不腻、稀而不泄的特点发挥到了淋漓尽致，肠子处理的是相当干净的，而且用料给力，真的是肠比肝多。炒肝和包子是绝配，肉包子感觉吃起来超级香，素的也不错，咸香可口，汁儿浓，馅儿足。赵记炒肝的地址呢，在沙子口路1人民医院的旁边，人均消费23元左右。 阳光下的泡沫是彩色的，就像被骗的我是幸福的，追究什么对错，你的谎言给予你还爱我，美丽的泡沫虽然已沙化，我你所有承诺虽然都太脆弱，但爱像泡沫，如果能够看破有什么难过，早该知道泡沫一触就破，就像你伤的心不是沉默，也不是谁的错，谎言再多给予你还爱我，美丽的泡沫虽然 住就破，当初炽热的心早已沉默，说什么你爱我，如果骗 好的，各位好朋友们，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接下来呢，继续带领大家在北京城寻找那些人均消费30元以下的美食小吃。下面一站要推荐给大家的叫做鱼市乎，鱼就是川渝的鱼，那么也就是说这是一家正宗的川渝菜馆的。鱼市乎有一个特点，很多的菜呢都做一人份，再也不会出现一两个人也吃不完一份水煮鱼的情况。推荐他们家的椒麻香鱼，麻辣鲜香可口，而番茄巴沙鱼的汤呢浓郁美味，用来泡饭也是非常可口的。口水鸡是很多回头客必点的菜，只要吃过一次基本上每次来都会点。鱼市乎的地点是在榆树林路1号，人均消费40元左右。接下来这个小馆子的名字也很有趣，叫做一小时，不是时间概念上的一小时，而是容易的易，小吃的小，食物的食，一小时。现在这样说是不是你就能够从字面上理解它的意思了呢？这个店呢是青年餐厅开的小吃店，店里特别具有文艺风，特色拌面口碑很好，而且酱料的配比是精心调制过的，拌好的面条可以算得上是鲜香爽滑了。他家还有多款套餐，标配呢是盖饭加汤加水果和小菜，营养均衡又管饱。酥脆黄金无烦油条和香辣过瘾的冒菜也值得推荐给各位好朋友们。一小时的人均消费是30元左右。今天的最后一站，我们去往门框锅贴店。门框锅贴，你可以尝到最原始的北京味道。小店儿看着很复古，环境不怎么样，但是味道是的确的好啊。锅贴的皮儿特别的薄，而且香脆，三鲜馅儿特别要推荐给大家，特别好吃。蘸着醋吃，再配上一碗小米粥，那感觉是很舒坦的。这里的人均消费在22元左右。西城区的门框胡同中段便是门框锅贴店了，记得哦，店面很小，一定要留心去找。关于北京这30元左右的小吃呢，其实还有很多，我们留在明天接着为大家盘点。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，曾欣喜过，也曾寂寞的忧伤过，曾憧憬过，也孤单的迷茫过。夜色再次来临，音乐已经响起，让心事在这里停留，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986。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，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，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。 As the life's healthy oxygen， 减少尾气，我为城市健康代言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986。